就算说爱我给你一千两百万，我会当用我所有力量来去甲伊赚。一杯高杯酒咱一暗饮好呾，我甲你吹了给你爽甲爱呀我的妈，我给你我所有你甲辛苦拢好我，我甲你上好你爱的一条路，我决定袂予你来对我吃苦。我相信蔡小虎伊嘛甲我同款爱你，哟咿哟咿哟咿哟咿哟。你常说表现好的话，我就要给你一个赞。为着咱的家庭幸福，我吃铁牛稳当山，每晚拢加班。我是痴情的男子汉，我是爱你爱你。爱甲白死的痴情男子汉，你敢有听着我的心为你唱歌？我是爱你爱你，爱甲白死的痴情男子汉，心爱的我来人生一半。 我是爱你爱你爱到白死的痴情。